哎呀，所以说想过一个清凉的夏日，难道这么难吗？ 哎，我还没有减好肥呢，就要穿短袖了吗？ 不止于此啊，这个说到夏天啊，真的就是好像和高温呢、啊、和炎热是就是搭配而来的。但是呢，其实每年夏天想一想，我们还是有一些很期待的东西。 有一些可以降温的好东西，让自己觉得不是那么燥热的好方法。 哎，想到它之后，就觉得这个夏天其实也可以是清凉的。 是，比如说西瓜， 哎，比如说空调。 哎，我从现在吃一口西瓜，觉得好幸福。 没错啊， 真的。还有朋友有一些自己的独特的方式，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你的心中哪些东西是可以过清凉夏天而必不可少的，让我们一起说一说，感觉这个身心都徜徉在一种清凉的环境当中。 对，我们一起度过细腻舒服的夏天啊。 微信公众号 YJTP 九八六，各位赶紧参与进来吧。我们首先来说资讯。昨天的资讯当中呢，我们已经提到了说这个已经北京提前12天入夏了，所以呢真的是感觉到整个人快要被烤熟了。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中央气象台的一个提醒，说呢从18号开始，华北会有一波高温天气赶来，最高能够达到35到38摄氏度。而今年呢，北京观象台入夏的时间是5月7号，也比去年提前了12天，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怎么说呢？预防高温呢，小心中暑。 是的，还没有批发冰棍的朋友，现在赶快存起来。 哎，最近好像朋友圈里有一个好消息，就是那个北冰洋的那个小时候吃的那种，对，冰淇淋袋装的那种冰淇淋，现在好像还真是一袋难求呢。 重新上市之后就特别受欢迎。 没错没错， 要排队哈，特别早，一开门就得去排队， 你得有渠道才能买到啊，就是通过朋友圈里的好朋友， 对，大家不停的转发，转，最后一个人能买到。 没错，所以欢迎各位这个也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说的也是什么东西是清凉的夏天不可缺少的。 好，我们继续来看，本周呢是全国城市的节约用水宣传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大家可以在这个微博或者是微信朋友圈里转发一下啊。 没错， 宣传一下。我们先看一个现在的状态吧。这个地球表面呢是超过70%的面积是被海洋所覆盖的，但是只有2.5%的淡水资源能够提供给人类、动物和植物所使用。这就是一个对比了，一个70%和2.5%的对比。 没错没错，本身呢就是人类可利用的这个水源呢就是少之又少。 是， 而现在呢这个严峻的情况就是水资源的污染是非常的严重。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咱们全国废污水排放总量达到了770亿吨，23.1%的湖泊是处于在富营养状态，水功能区的水质达标呢只有67.9%，而27.2%的河段水质，还有67.8%的湖泊水质都是3类以下是无法饮用的。所以啊，饮用水真的是非常珍贵。 还有一个状况呢，也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就是水生态恶化也是非常的堪忧。那长江水的入湖量从上世纪的50年代的平均，1331.6亿立方米，减少到如今的500.2亿立方米了。还有呢，洞庭湖水面的面积萎缩了335平方公里，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呢，海河106%，黄河82%，辽河76%，那么远超国际公认的水资源的开发警戒线了。 再看我们国家呢，人均水资源也是非常的匮乏。首先呢，我们国家已经被列为是世界上13个贫水的国家之一，那么人均水资源的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正常年份全国缺水量达到了500多亿立方米，近2/3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那么全国地下水超采面积也是在30万平方公里左右，相当于是3个江苏省的面积，带来的地面沉降还有海水入侵等生态环境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但是呢，与之不太匹配的一个状态就是现在的浪费是很惊人的。那么一个没有拧紧的水龙头，1小时内能够流掉3.6公斤水，一个漏水的马桶呢，一个月要 流到3至25立方米水。那一个城市如果有60万个水龙头关不紧，20万个马桶漏水的话，一年可以损失上亿立方米的水。所以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这些细节， 真是因小失大哈。 是， 哎，其实反省一下，好像我们个人生活当中真的有的时候会存在一些浪费的情况。所以呢，节水这个也是不容忽视的。如何养成节水的好习惯呢？在这儿也给各位呢提一些建议。比如说呢，不要在抽水马桶当中呢冲掉像香烟头啊或者是棉纸屑之类的这个废物，您可以直接扔到垃圾桶里啊。还有就是洗手洗脸刷牙洗蔬菜的时候呢，也不要让水一直流着。停水期间一定要记住关上水龙头。那么您睡觉之前出门之前也要检查一下家里面水龙头是不是都关严了。还有就是平时对孩子的教育也是不容忽视的， 是 要告诉孩子不要玩耗水的游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减少盆浴的次数，控制水量。 这是一些生活中的我们可以养成的好习惯。 没错， 还有一些小妙招也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么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呢，可以一水多用。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呢是洗脸水用过之后可以洗脚然后冲厕所。第二个呢，就是家中可以预备一个收集废水的大桶，完全可以保证冲厕所所用的水量了。第三就是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可以用来洗碗筷，去油又非常的节水。第四就是养鱼的水浇花，能够促进花木的生长。 没错没错，从我做起吧，开始节约用水。再来说一条，这是教育部最近发布的一个消息，那就是高中阶段招生的时候将取消体育和艺术加分。最近呢，教育部发布了通知，明确了比如说像公示具有举办学历教育资质的中职学校名单，没有经过公示的不得招生。还有就是取消了体育、艺术等加分项目。第三个要求就是严禁搞区域间、学校之间生源封锁和地方保护。第四点就是严禁初中学校教师干预或者代替学生来填报志愿。第五个要求就是严禁公办普通高中超计划以民办学校的名义去招生，就是规范了这个招生的一些问题哈。 接下来也是教育方面，那么在课堂上替雇主答到就可以轻松的赚到10-20元。有偿替课呢，在高校中已经形成了产业链了，明码标价，可以带答到帮记笔记，还有回答问题等等。那根据替课要求的不同，价格也是不一样的。那替课族呢，月收入1000元是非常轻松的，公共课成了重灾区了。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就是能够脸对脸的。就一个对一个的那种大课的教室中， 其实 有很多这样。 没错没错，其实老师呢有的时候真的他也不是就不知道学生的这些小伎俩，但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想跟你计较。所以作为学生，咱们的本职工作就是学习，那好好的尊重老师，尊重课堂，认真的去上课吧。 没错。 我们听一首歌稍事休息一下，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聊的话题，说的就是这个夏天清凉，你认为如何清凉过夏天不可缺少的东西。 一首那英的歌《春暖花开》。 想出我最善良的期待，春暖花开。 这是我的世界，生命如水，有时平静，有时澎湃，穿越阴霾，阳光洒满你窗台，即使幸福一直与我们同在。如果你叫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奔放 上那英的春暖花开。 春暖花开之后呢，不可阻挡的就是温度会慢慢慢慢的走高， 因为夏日来了。 是的是的，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吧。今天聊的话题就是你觉得哪些东西是过清凉夏天不可缺少的。刚刚呢淼淼说到了西瓜，哎呀咬一口甜掉牙呀我也想到了冰淇淋看看呢还有哪位朋友说的更多一些哈，丰富我们的想象力。 是 这位叫关好好的朋友说了，他说呢你们俩说的那个我觉得都不可缺少。不管是冰镇西瓜也好，还加了个冰镇西瓜， 是 还是这个冰淇淋。 我觉得好多朋友都有自己独特的降温方式。煮饭男阿姨这位朋友挺有意思的，说枯藤老树昏鸦，晚饭有鱼有虾，空调 WiFi 西瓜，夕阳西下，你赚钱我败家 太精辟了。这肯定是给老公听的。这位周公子说了，他说呢我只是经常会想到童年时候我的夏天是什么样的，说一说感觉大家是不是都有那种童年的画面呢。他说应该是吱呀吱呀的大风扇， 是 然后阳台上晾衣服晾衣绳上的小衬衫，阳光下七彩的泡泡，还有屋檐下打盹的白猫，还有草丛里咕儿呱咕儿呱叫的 表姐这个咕儿呱用得好 说明我也想到有同样的这种生活情景哈。他说呢老槐树下爷爷奶奶的躺椅，他们躺在躺椅上摇着扑扇摇啊摇啊摇。他说厨房里边呢冰块冰糖放入酸梅汤，那是叮当响啊。还有吃凉西瓜的时候淌了满身的水，身上甜甜的黏黏的，全都让我怀念。 哎，真的是尤其是 我想起了真的是爷爷奶奶的蒲扇， 嗯， 还有就是吃完西瓜满身的那种甜甜黏黏的感觉，然后马上去冲一个澡， 没错， 啊、 哎， 太凉快了， 这才是完美的夏天，完美的童年夏日。 嗯嗯，来看啊，还有爱吃的金先生说，不要太美太细腻啊，啊，香草杯无敌，他说的是一种冰激凌。 嗯 嗯， 还有呢，这位朋友叫为什么，他说。空调房里吃西瓜，所以我们是要一直围绕着吃西瓜吗？ 就大家的病暑盛气都一样。 是啊是啊。 于九九呀说短裤背心儿人字拖、 嗯、哎，这是必备的搭配哈。 嗯， 还有呢，这位朋友也说了，他说呢花露水， 花露水是神一般的存在。 对啊， 特别神奇， 花露水和清凉油都不可以缺少。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只要是到了夏天， 嗯， 不管你上公交车还是地铁， 啊， 就是满车厢的花露水味儿， 至少闻起来还不会让你觉得，就是车厢里面的气味让你无法忍受啊。 对，尤其我觉得这种情况还真的很多次发生在男同胞的身上，就是他一上车， 哎、 一股浓郁的花露水味 儿。哎，或者是就是夏天的时候，比如说闻到这个男士的身上散发出那种肥皂香。 啊，那个还没注意，反正 花露水的味道比较浓。 经常就是跟我们就朋友在一起或者同学在一起就开始猜，嗯，柳神，龙力奇，哎，淡一些， 果然是很有生活。就刚刚想到花露水，又想到了清凉油，我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个夏天， 嗯， 然后晚上的时候因为不堪蚊虫的这种骚扰啊，还有叮咬， 嗯，嗯 后来呢就抹了好多的。这个清凉油在身上， 你是把自己熏得睡不着了 吧？那一宿给我烧的呀，感觉全身都要着火了，火辣辣的。 还真的是，那个应该只是涂被叮咬的。 对对对，偶尔的、 嗯、 少量的抹一些，可不能够滥用啊！ 不能滥用、 啊，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发自肺腑给大家的建议呀、啊，烧得慌呀！ 我走过的弯路，不想让大家再重蹈覆辙。 来看棉毛裤吧。 嗯， 这位朋友也挺厉害的。 这个名字， 说这个虽然他名字很热， 嗯， 但他说的这事儿也是让我心里一凉。 哎， 他说成绩单， 看到一块儿去了。 哎，我也有三个字。 是啊，是啊，哎呀， 工资条。 所以这暑假还好过吗？ 嗯， 为了你这暑假过的不要因为成绩单影响心情，你现在加油努力还来得及啊。 是啊， 嗯、加把劲儿吧。还有呢，这位叫丑千怪的朋友说了。夏天要吃冰饭，这是头回看到说冰饭啊。 对，我们可以看到，就这位朋友也发来一张照片啊， 嗯、 这上面有感觉有那种糯米圆子， 哎， 还有一些什么葡萄干啊、西瓜啊混在一起 小点心、哎，但是关键就是上面加了、 就是、对 沙冰， 沙冰沙吧 啊啊，啊我就喜欢叫它沙冰。 哦，好好，上面这个 沙 冰还特别大。嗯 别 大块， 别被我误导啊！这，哎，现在想一想，夏天确实啊，有那种冰沙也是满满的夏日必备啊。 对，我看到、嗯、我会看到很多小孩儿吧， 哎， 就几个可能三四个小女孩一起要一个就是超级大的冰沙，上面撒什么红豆啊、 嗯， 什么果酱啊，感觉也挺舒服的。 真担心他们吃不下去，吃不了，不如让姐姐来分担一些。 哎，小女生还是算了吧，放过他们吧。 好的好的，真的会跟我们急的。这位叫露露的朋友说冰汽水儿， 嗯，这个也是汽水里面加了好多的冰块啊、 有了夏天之后就必须和冰友联系。 嗯，是。嗯，再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朋友。哎，抓荒说有钱什么都好 啊 啊， 嗯， 又是看到自己这个银行卡的这个存款， 嗯， 有点心里一凉一凉的感觉。 哎，啊，我们也不能帮你什么，你说说就算了。 啊，我自己心头还凉着呢。 还有呢，这位朋友说了，他说这叫可爱鬼影，他说空调 WiFi 还有我的偶像。嗯， 啊，可以降暑防暑降温。 哎， 一还有还进入有说盖着棉被吹着空调打王者。哎呀，浪费电！ 你就不能把棉被给掀开，然后空调就可以关了？ 我发现好多身边朋友都有这个习惯， 嗯、 就喜欢这个空调开得特别低，然后盖一个薄薄的被子。 嗯、 啊，好浪费啊！千万不要这样。 对对对， 嗯 嗯。还有呢，这朋友说了，他说呢，夏日必备的当然就是我这个最棒的身材啊，什么几块腹肌啊什么的可以露出来了。 嗯，紧紧团结在一起， 是是， 发誓永远不分开。 嗯，还是别露了。 来看看，这位朋友叫做有个朋友要出卖一下，说冰棍、冷饮、空调无限。 哎，嗯，你以为是不限是供应吗？还无限？ 无限， 是。还有呢，这朋友说了，这应该是一杯， 醪糟， 醪糟啊，哦，应该还 像醪糟，甜酒， 冰镇的感觉，反正， 嗯， 他说超甜超清爽， 嗯， 要不要来一杯？ 哎，我特别喜欢喝这个，我以前一个大学同学，我们俩关系最好了，就到现在还经常互相的逗一下。 嗯， 他是湖南人， 哎， 他从跟我上大学就说，你就应该当一个湖南人嘛，就说你喜欢吃的东西我们那儿都有吗？ 你很能吃辣， 很能吃辣，而且我喜欢这种米酒类的东西。 哦、 他们那儿管这种醪糟，就咱们这儿叫醪糟的东西，他叫碟酒。 哦，学的很像呢。 他经常就跟我就说。而且真的是夏天，他会跟我一起让我学那个叫卖声，就是你一定要跟我学会。下次你去我们那儿的时候，别人不会以为你是外地人。我说好。然后 你没跟他说，只会这一句有什么用？ 不，明儿你应该让我秀一下那个叫卖声嘛。 啊、哦，对对对，赶快来演示一下，我们听听啊。 他说一般会有一个老大爷推着一个车，然后一个脏脏的两个罐子，然后好多那种一次性的杯子，就那种塑料的杯子， 嗯， 就开始喊。蝶酒，小伯子蝶酒，怎么样？凉快吗？ 哎呀，天哪！我就在想啊，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这种沿街叫卖的小点心、小凉饮、小冷饮， 嗯， 其实应该也是挺好的， 特别有意思。 对对对，生活当中不可缺少。 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在夏天觉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些降温的好东西。 没错。或者你心里觉得夏天凉爽必备是哪些东西？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YJTP986。 一起来听一首好妹妹乐队的歌，很高兴认识你。 照片，空荡的房间，树叶还在空中盘旋。公车的站台，周末没书馆，多想轻轻把你手牵。电话的那边，思念的眼前，像命运交错的线。咖啡留一半，回忆正飘散，等南方来的信件。虽然你还未曾真的见过我，但我心中早已和你相遇过。轻轻捧着被你暖开的花朵，你和我。虽然你还未曾真的见过我，但我心中早已和你相遇过。微笑着的双眼和我轻声说，你和我。期待未来某天和你相遇，在彼此欢喜的时刻，那样的画面我会铭记的。树叶还在空中盘旋，公车的站台，周末美术馆，多想轻轻把你手牵。电话的那边，思念的眼前，像命运交错的线。咖啡留一半，回忆正飘散，等南方来的信件。

好了，这里是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于思淼。 各位好，我是圆圆。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 哎， 在夏天的时候， 嗯， 有没有什么夏日必备？ 嗯， 对，夏日必备 就是每到就是在夏天里边，你觉得哪些东西能让你身心觉得清凉了、凉爽了？说一说这些好东西吧。 嗯，朋友们说了，提到了什么西瓜， 嗯， 哎， 嗯、 冰块， 嗯， 冰激凌，冰饭。嗯，都是跟冰有关系， 还有空调啊 WiFi 呀、啊、 当然还有成绩单啊工资条啊什么的 一听心就已经彻底凉了的东西哈、啊、对啊总之呢，大家其实想一想啊，真的是这些确实让我们心头一凉。 嗯， 所以呢也欢迎各位给我们带来更多清凉解暑的这样的好的内容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 赶快加入进来吧。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特别奇葩的请假条。 哎， 那么在最近呢，一位网友啊发布了一张请假条，立即在网上火了起来。那么最让吃瓜群众羡慕的是，这样的请假理由竟然是被通过了，并且总经理呢还审批，成功表白。如果表白能成功的话，这个报销往返的路费， 嗯、 另外还能奖励800元。那写假条的是银川某项目部设计部的一名张姓的员工。那么在事由一栏呢，哎，除了写明去西安表白之外，小张还写到表白成功请假3天，不成功请假5天。关键是重要的事情说3遍，通过了，通过了，通过了。那么消息一发布呢，就很快引来了大批网友的围观和热议。也是最近啊。 就最近 我要说什么，就是 我觉得可能是网就网友大家呢是从各种渠道然后了解到很多有意思的请假条，所以呢这个网友啊真的就是从这件事情上又总结出了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最任性的请假条， 对、 啊、 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嗯 嗯， 说说这个最任性的请假条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去年的时候，杭州的一家大型的汽车企业的员工顾先生，他也向领导请假，请假条上写着说，元宵节我要带爷爷回到25岁，陪爷爷再年轻一次。结果呢，领导回复说，只要动起来，年轻什么的都不晚，即使是到了80岁，所以批准假期。最后还说了一句，让年轻活出动静。哎呀，这张请假条当时也被晒到网上，然后网友大呼任性。最后呢，这位批准了请假要求的领导索性做出决定，元宵节那天全体放假一天。 嗯，真棒。 哎， 其实说着很任性，其实是挺暖心的啊。 是， 再来看一下最高大上的请假条。那么在2014年，一张被称为史上最高大的请假条是在球迷网友中间流传的。请假条上写的是，本人入股了一支西甲球队，那么本月呢，球队将在主场和皇家马德里进行比赛，那么应球队主席的邀请，本人要前往观赛，并且参与部分的股东大会。请假人呢是宁波的一位球迷。 哎，你觉得这个这个真实程度有多高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是这样的，原来在当年呢，西班牙球队不太景气，按照规定呢，想要参加西甲，预算必须要达到联赛的平均开支水平的1/4，所以艾瓦尔俱乐部呢就选择众筹的方式建立了这个筹款的网站。中国的球迷也是组织起来成立了这个 QQ 群，那么认捐每股50欧元的球队的股份， 哎， 都是成为了这个艾瓦尔俱乐部的小股东了。其实参与此次众筹的球迷基本都是学生或者是职场新人，都是只认捐了几股而已啊。这是本来的那个事件， 原来这真的是里边另有隐情。 嗯， 刚开始听到这个请假原因的时候，真就觉得这就是杜撰出来的，后来发现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呢，他这个假条如果被获批准了啊，确实也是挺高大上的哈。 是 啊，来看一下最让人不忍心拒绝的请假条，也是呢去年的时候，那一位网友呢 她的请假条在网上被晒出来了，她说快忘了老公长什么样了，我想去看看，被网友称作是最不忍心拒绝的请假条。那么写假条的女子，她是中铁二十局集团的职工，和老公啊都从事的是铁路建设方面的工作，两个人长期分居。那她要去西藏看丈夫，得由济南然后经西安再到拉萨，含往返还要十天的时间。所以这样的理由，这样难得的异地恋，确实让人不忍心拒绝。 是，异地恋不容易哈。 是啊，是啊。 继续来看看，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嗯。 美国的一位男子呢，罗尼是体重达到300公斤，那持续上健身房减重113公斤的安德烈亚，受到罗尼事迹的鼓舞，决定上同一家健身房去减肥。二人，在3年内总共是瘦下了262公斤，更加是在朝向相同目标的过程中日久生情，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哇，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慢慢瘦下来。 对对对。 来看这个事情，是这个小学的学生，他们的课间操啊，跳操跳的是民族舞。最近呢，这个贵州的一所小学，他们从2008年开始就将民族舞融入到了课间操的活动当中。校长也介绍了，说这是为了让孩子了解到本民族的文化，找到民族的快乐。而且呢，这个学生们课间所跳的民族舞也都是老师们自己编的。 嗯，我觉得现在这个课间操是越来越厉害了。 是啊， 我之前看了一张图片，是哪个学校的课间操，就是所有学生就是整齐划一，全部都能够做一字马 啊， 特别的厉害。 是不是艺术类的院校啊？要不然的话，我觉得这没点基本功可是做不到的。 不是，因为他们都是统一的校服，而且看上去年龄也不大，就是有点像高中生的意思吧。 哇，真让人羡慕啊。 嗯，也许是不能做一字马，就不能做课间操， 都有可能哈。 所以要在家苦练呀。 但是想一想，那样的一个场面应该是很壮观。 看一个浑身都是戏的小猴子吧。 哎， 重庆的永川啊，环尾狐猴妈妈正在给刚生下不久的宝宝喂奶，1岁多的姐姐先是在一旁暗中观察，接着上演离家出走、心如死灰、浪子回头等一系列的情感大戏，最后还是忍不住跑回去跟妈妈撒娇，跟妹妹抢奶。 看了那段视频，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就是咱们喜欢把动物拟人化。其实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很多都是因为配了那个背景音乐，让你觉得确实这小猴子它是有这样的一番心理过程。不管怎么样吧，最后它是回到妈妈怀抱里边去了，看起来也是非常的让人觉得萌萌的。 萌萌的。 来看这个事情，这是厨师，现在其实也是可以网约了，而且呢您只要手机下单之后，大厨们会上门做菜。从去年年底开始，有一个专门提供上门厨师服务的网约厨师平台是在成都上线。那么通过手机下单选择想要的菜品，即使有厨师上，马上就会有厨师上门服务。而平台呢要求厨师录制烹饪的过程，做完之后还要打扫厨房。目前呢订单多是以家庭聚会或者是公司活动为主。成都本来就是一个小吃的天府之国呀。 是， 哎呀， 我觉得简直是在那儿生活太幸福了。来看一下女孩子们要注意的一件事儿。 哎， 就是长期使用假睫毛、双眼皮贴，皮肤敏感的女生是容易得白癜风的。那长沙的一位大二的女生，因为做兼职常常的用假睫毛、双眼皮贴这些化妆品，最近的眼皮就又出现了整块的白斑，被诊为了白癜风。那么女生也是说化妆品是校门口买的，便宜，有的连包装都没有。医生就说了，使用含化学成分的化妆品建议进行过敏的测试。 有时候这是在自己脸上用的东西，你真的应该非常非常小心才行啊。买一些安全的可靠的化妆品吧。 不管什么东西都不要长期的用哈。 没错。 嗯， 再来说一下这件事情，可能最近也是让很多人心里惊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游乐设施空中停摆，这个保护装置突然开启，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游乐设施空中停摆，幸好是没有人员伤亡。最近呢，北京欢乐谷的一个360度旋转的游乐设施在半空当中卡住了，就是很多人其实心里边在看这些的时候都会有那样一个潜在的恐惧，就怕那样的事情发生，但这还真的发生了。据这个北京欢乐谷方面回应说呢，这个欢乐风火轮停摆是自动保护装置突然开启造成的，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亲爱的挑逗，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赤子似放手，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了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这里是乌鱼来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哪些东西是一个清凉的夏季必不可少的。 嗯，没错。上半时段的时候呢，我们通过朋友们的分享哈，想到了很多，比如说像冰棍啊、汽水、西瓜，还有什么冰激凌啊等等等等的。 嗯 啊，其实呢，我看到了这下半段的时候，大家这个思维算是打开了。 是， 这位叫原谅我笑点低的朋友说了，我们重庆人的晚上夏天最火爆的地方，那是火锅馆、夜啤酒、串串。重庆人抱紧我吧！ 啊，真的是，哎呀，要是夏天去四川，太舒服了。 哎， 哎，好吃的太多了。 关键是他这么一提醒啊，我就想起了咱们夏天的时候，那各种各样的这个 串 夜市是吧？ 嗯， 什么对呀、啊，什么撸个串啊， 两元两元，全部两元， 来个冰镇啤酒啊，想一想 哈， 也真的是够爽的。 嗯嗯，爱美食的阿拓说，空调房里吃火锅，开到最低， 哎、 又冷又热又爽。 好多人都喜欢在夏天的时候，然后专门挑选空调房去吃火锅啊，可能就好的是这一口吧。 嗯， 这个叫悠悠说了，他说呢，火炬可爱多。绿舌头、巧洛斯、奶昔等等等等的，他说不用再点名了吧，大家都懂。 对，全是冰棍哈。这个叫呆喵喵喵喵呆说，老师说的心静自然凉。哎，果然是呆喵喵喵喵呆啊！ 啊，是啊是啊。还有这位你现的朋友说了，他说防晒霜这个当然是必备的了。 嗯， 然后太阳眼镜啊这些，又想到很多哈。 嗯，哎，再来看这位朋友也挺有意思，说。去跟喜欢的人表白呀、 啊， 帮你瞬间透心凉， 也不一定啊，可能就被真的被爱的人点燃了呢。 也许有意外的惊喜呢。 是啊，是啊。 嗯， 这位叫燕妮的朋友说，如果是去海南过夏天，那不要忘记了炒冰、冰镇椰子水、冰镇西瓜，还有海边的酸梅或者叫酸角汁儿。 哦， 嗯 嗯， 感谢你的推荐啊， 真不错。八宅这位朋友说，享受的心还有撸不完的美食 啊。是啊，就心态很重要啊。 嗯 嗯，还有这位朋友说呢，宿舍党必备的是蚊帐 啊。确实是。 哎呀，就是每到夏天的时候，我们都在想这个怎么样防蚊的攻略有哪些哪些，总结很多。 对 对, 对。 后来我还是发现、晚上你要想避免被蚊子骚扰的话，最好的办法还是蚊帐 啊。是是是。就是一定要在就是把蚊帐关紧之前，要仔细的检查里面有没有、 啊，对对对，别在蚊帐里边养一只蚊子啊， 对，不要跟它独处。来看一下， 这位叫小鞋的朋友说了， 嗯， 我也觉得其实心静自然凉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有一颗平静的心，真的慢慢慢慢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燥热了，那么烦躁哈、啊。 嗯，是，给自己洗洗脑。 是啊， 凉啊凉啊，已经凉了。哎，嗯，梦剧场的情话说，冰激凌加西瓜加空调加 WiFi， 还要加上女朋友和世界杯，就等于完美了。 哦、 嗯， 对男生来说确实啊， 该有的都有了。 对， 嗯 嗯，还有这位朋友晒了一张照片，他说呢，这个是我夏天最喜欢的一个夏日特饮， 不知道这是不是自己做给自己的。 嗯，应该是有冰，感觉也有柠檬啊、西瓜汁儿什么的哈。 对， 嗯。嗯，能上天的徐火华说，可能我的夏天只有太阳、篮球和集训吧，体育生秒懂 啊， 嗯， 很辛苦啊。还有呢，这朋友叫陈玉林晚，他说游泳池，这个是我们夏天的必备，夏天的时候一定要泡在游泳池里。 哎，确实夏天游泳也是挺舒服的哈， 嗯，要练出好身材啊。 是，还有好多朋友说到了什么西瓜、空调。还有无线网啊什么什么的， 还有人说可乐冰沙。 嗯，可爱一个周周说了，一个好身材需要三个月的努力。 所以这个夏天你准备努力了是吧？还有这位叫贾月月的朋友说了，傍晚的小吃街那才是我幸福的所在。 是，还有朋友提到叫做四果汤，这个也是之前没有吃过哈。 对， 里面有也是很丰富，有红豆啊， 哎， 感觉也有糯米，最重要的是也有一些绿豆和冰沙什么的， 感觉还有什么银耳啊之类的。 嗯， 反正确实是一个挺好的饮品啊。 是， 我们再来说这朋友吧，他说呢，高考下雨和表白一定要凑在一起吗？不过好像每到高考的时候特也确实是好像天气容易多变的时候，尤其我们那时候是七月份高考啊。 嗯 嗯，那时候特别容易赶上下雨天。 嗯， 所以他把这些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就预祝你高考要成功，下雨天不要赶上，表白也要成功。 嗯，希望媛姐也是钻石嘴黄金牙，跟你说的样样都中。 哎， 嗯 嗯， 美好的祝福送给你。 谢谢谢谢，这真的是送给我的哈，就说的这些吉利的都能够应验。 嗯嗯，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夏日必备的好东西。 没错。 嗯 也感谢各位和我们的分享，因为确实呢这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呢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预祝大家都过一个清凉的夏天。 嗯，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喽。为何后来我 北京时间9:00 FM 986